在艱泥泥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系又翻嚟啦。 好啦，咁啊嗱，我哋继续讲啦。咁咧，原来即系咁嗱，因为佢一定佢独立董事嘛，所以即系个监察委员会同埋呢个薪酬委员会咧，都由佢兼任埋嘅吓。呢个系即系所有的獨立董事咧都是咁樣噶啦，咁但係陸賢就話：哇！喺你一個人兼三樣職，仲要呢個薪酬委員會咧又是你嘅，咁你即係啊，即係提拔你嗰個董事長，咁你可以加薪俾佢啦，係咪？嗱，咁就搞撚錯啦，即係呢個董事長咧係唔受薪嘅。屌佢淨係蒲金都大把錢啦，佢使乜真 係？其實咧就即係受依個董事長受唔受薪咧，同呢件事無關嘅。 咁就唔係即係嗰個佢都講到講成就話：喂，你薪酬委員會，咁你加薪俾個董事長，咁你咪屌你兩個沙龍工得啦。 其實咧，依個頭先阿謝公講嗰兩個委員會咧係獨董嘅職責之一嚟嘅，即係你做依個獨董咧，你就需要係做 一定做埋呢兩個噶啦。 即係有依兩個職責，你學唔一定一定做埋，但係咧係佢職責之一。 變咗咧，你即係六型就讲到哇，你一个人兼三份职啊，吓、啊、咁你收好多钱啦、啊。 咁、啊、其实嗰个独董下边嘅职权嚟嘅， 其实都系收一份钱啫，唔会加多两个委员会、 啊、 多两。 咁同埋咧就系、是、话，喂，你公民都未话俾，都未出嚟啊，定点样啊？就系、是、话你公民咧都成十月先出嚟啊。好啦，咁但系问题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其实好多人都系俾呢个系六型啊，即系啊教育部咧误导咗嘅。咁其实咧就系讲，我公民签出嚟。同我公布是两回事，即是正式是向外公布两回事的。我今日阿谢公你签了批准我用这个天天蓝、啊、主持身份出去做某一样东西。我拿着你签了出来我就可以去了。那你下个礼拜开咪的时候先讲阿张三、啊、我们呢天天蓝是同意了张三去做某一样东西。欸咁中間呢個時間，我攞住你個簽嗰個批准書，我係唔係已經可以去做一樣嘢咧？ 咪就做得咯。 係啦， 嗱呢啲都 嗱咁，其實而家就教育部咧，就係執住樣嘢。喂，你未正式公布啊？咁其實我攞咗個同意書，係唔係等同我已經可以係行使呢個職權咧？咁 呢啲就攞嚟拗嘅，即係教育 部。嗱好啦，咁嗱，其實咧就讀懂咁，喂，佢可能即係年薪可能講緊1000万嘅，即係都人工都好高嘅。咁、 嗯、 但係就嗱代唔曬嘅喎，學校咧就 抽成好高㗎。 嗱咁又唔係好多啫，咁就唔同嘅教授或者唔同嘅行業有唔同嗰、那個。抽佣方法啦，咁啊10-20% 咧就學校抽翻嘅，即係呢啲係叫做佣叫做咩啊？經理人費， 係 經理人啊，即係學校一個經理人 嚇。咁其實每個 case 唔同嘅 嚇，咁即係譬如你1000万，可能即係喂學校可能抽咗你100万-200万， 好似唔係咁少喎。 大概是咁上下啦， 即係每佢哋每一個，即係每個學校都有呢種做法嘅， 10-20% 啦。咁同埋咧就要同呢、這個呢間企，即係學校要同呢個企業咧簽一個叫做產業 合作 呢個協議啊，即係話你即係你所謂協議咧，其實咧就係叫你啲企業捐錢， 係 啊，即係一嗱。佢有個比例大概咁樣咧，1亿咧大概佢即係如果你賺1亿，你係大概要捐100万俾學校。 咁咧亦都係嗱，咁就教育部咧就或者係即係都係提過咧。咁其實重點唔係一樣嘢，就係話呢個產業合作咧。咁其實教育部咧有提，但係咧就佢唔係捉住一樣嘢。咁咧喺台喺呢、這個即係嗰個法則裡面咧，其實講到啦。咁如果係話依個大學裡面咧，就持有依個股份，即係依個企業嘅股份嘅時候咧，就不受此限嘅。咁而台大咧，因為有個投有個係大學基金啦，咁其實就係持有依個台灣大哥大嘅一個股份嘅，所以咧其實喺依個情況裡面咧係唔適用依個條文嘅。 好啦，咁啊嗱咁啊。初初咁有人，因為呢啲財經嘅嘢咧，咁啊屬於呢個金管 局 會委員會 金管 即係呢個顧立雄做主任委員嘅，咁啲記者搏咪咯， 係 喂 咁佢咁樣有冇違法啦、 啊？唔係我管嘅。 啊，咁啊，顧立雄就話：，誒、哎，佢呢啲你唔好問我，唔關我事嘅。講咗好多次都唔關我事。 七次。 但係第二日，因為教育局將呢單嘢擺上嚟啊嘛，話佢個讀懂身份點點點啊嘛，咁所以咧最後咧，大家要同一口径啦。所以顧立雄第二日出嚟就話啦，佢話咧呢啲呢單嘢梗係啊有個唔妥之處啦。咁啲記者又話啦，佢話喂，屌你淨係台大啊一間學校啊！都係成百鳩幾個呢啲咁樣嘅讀懂喎，咁你係咪要説查曬佢啊？因為呢個叫慣例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所謂嗰個啲邊個同意邊個唔同意啊？讀懂上去上任嘅時間咧，呢個慣例即係冇明文規定，但係所有嘅教授做呢個讀懂都係一樣噶啦。喂，有百鳩幾個， 一百四幾個。 好啦，如果講翻所有即係全個台灣個校雞咁啊，二百幾個喎， 接近三百個。 咁顧立雄即係被逼到。即系木埋墙角，佢所有都要查， 系啦， 咁啊扑街啦。 咁但系中间一样咧，咁其实中间咧就系喺即系话佢七次回应啊，就系唔关唔系管之后咧，其实咧佢哋金管会咧亦都有一个就系就住呢件事咧，就阿管中文咧喺呢件上面系冇违法嘅。嗱，佢有即有個聲明就係佢冇違法嘅，但係跟住嚟咧，佢就要求咧，喺台灣所有上市上櫃嘅公司咧，就係將所有喺大學裡面，特別國立大學裡面係擔任讀懂嘅教授嘅資料咧，要提供譬如係幾時就職啊，幾時係依個係， 總之要查啦，總之查曬㗎啦， 幾時係有同意書啊咁樣。 即係如果你查到最後，結果點咧？因為管中文呢一個案例，如果佢唔得嘅話，咁接近嗰三百個教授咪全部炒魷魚啦，要係咪理論上要咁嘅喎？即係如果你管中文係咁樣係違法嘅，咁嗰接近三百個教授咪全部都以呢個案例作為標準，炒鳩曬佢 咯。咁嗱，依個咧跟住牽涉，如果因為阿顧立雄咧就即係佢又多口啊，又講呢樣講咗之後咧，咁有人就提出啦，咁如果依班教授都係唔合法嘅話，咁佢哋依班讀懂喺任內所有決議係唔係都唔合法啦？咁都大劑喎！咁你依幾即係咁多年，你依啲上市公司嘅所有嘅董事會嘅決議，你都要 咁、可以按照香港立法會一樣啫、長毛啊嗰啲，要俾人 DQ 之前佢哋投票嗰啲。咁都當有效啊，係咪？雖然個身份即係最後係 DQ 咗啫。 如果咁樣講咧，又翻翻去一個原點啦，就係、 這個嗱，唔使拗嗰啲㗎啦。 即係起翻去原點就係話，佢就係講到咧，就係最初咧就係話喺依個台大依個校長遴選委員會裏面有一個委員咧，就係同依個管中文咧係同一間即係台灣大哥大裏面都係董事會裏面嘅成員嚟嘅。咁如果即係以你咁嘅講法咧，咁佢即係話，你都要需要同意咗佢依個即係投票嘅 好啦，咁即係嗰啲都唔好講啦，即係根本咧，民進黨政府就係唔想你管中文做 呢啲 校長，即係佢要諗好多不同嘅方法，一計死就一計生，總之我要搞到你當選唔到，好啦。咁而家當嗱，而家即 係 喺4月27號咧，就正式教育部咧新任教育部部長因為舊嗰個就頂佢唔順就走。 總之吳茂坤就 上任啦。4月27號咧就即係決定係拔管啊，即係要將呢個 咁就引申到嘅新五四啦，或者我快少講新五四乜嘢先？ 咁啊，新五四就咁啊，你講啦，係新五四。 新五四啊，我講有冇講啫？咁咪就係、是。做一場好戲咯，都係俾啲機會嗰啲職業學生、嗰啲職業朋友去賺啲外快咯。 你咁跳咁遠嘅，跟你唔切喎。 好啦，嗱咁啊，台大嘅師生咧就咁啊，舉行即係 喺5月4號， 係咁喺呢個5月4號咧就辦咗個叫新五四運動，咁啊即係叫即係動員啲人咧就齊集喺呢個附中啊，傅斯年嘅一個紀念鐘嗰度咧就集合啊，咁啊晏晝即係4點鐘集合啊，咁啊都即係根據報道咧都有幾千人啊，有幾千人啊，即係初就唔係太多。 睇相其實真係好多有啲報道講有5000人，咁我望埋去咧，其實係真係坐到滿嘅。 啊，咁好啦， 隨時唔止5000人嘅。 咁啊，即係呢邊商就係挺管啊，咁啊那邊商都有十幾個呢啲所謂學生咧 就是反管 有冇几啊？ 佢哋 咁都有嘅，十 有嘅。你话十几，你唔好讲到人哋咁少啊！人哋号称有成百人喎、啊，大佬。 当佢一百咯，当佢一百啦。 所以啦，你即系所以啲片里面见到得两个嘅啫。 唔系嗰两个比较焦点啊嘛，所以咪一跳跳入 即系呢班所谓反管嘅学生，即系而家系挑机啦，系咪啊？屌唔系有边有嘢做啫？咁啊，就系挑机。咁啊喺挑機過程咁啊，等然後拉扯啦，咁啊屌你屌我，我啊屌你，咁啊大家屌兩屌，咁啊梗係即係會有啲拉拉扯扯。 咁咧，其實依個係所謂發生衝突咧，即係因為佢哋咧依個唔西五四運動嘅即係主辦單位咧，咁啲即係台大嘅師生咧就係有申請去使用權場地嘅，即係同台大。咁咧就佢哋咧就有幾個啦嚇，咁應該冇十幾嘅，咁幾個咧就係反挺管嘅人咧，咁咧就入去現場啦，就係挑人啦。 簡單啲講就係踢場鬧場， 挑管 喺鬧場嘅過程裏邊咧。鬧場的過程裏面即係我諗要盡快講啦，即係大家都唔冇興趣聽，已經冇興趣什麼點解叫新五四運動？因為呢一個已經成為當日嘅焦點。因為呢條友咧，佢嘅演技咧，比香港一啲即係 嗱咁咧，就喺呢個佢哋喺 示威者咧， 即係挑釁嘅過程裏面咧，咁有啲人咧就係拉扯啊之類啦。咁突然間喺個反依個反聽館嘅一個學生咧，就突然間咧就話有人攣佢頸，跟住暈低咗。 嗱呢啲咧就慣常喺香港嘅示威場合，呢啲職業示威者咧都會使用嘅。喂，打人啊！嚇、啊， 暈低啦， 暈即係總之就製造運動、製造衝突 啊！今次 OK 嗱，好啦， 製造運動、製造衝突。而喺呢一起嘅事件裏邊咧，呢一位學生咧更加演技十足。 呢、這個叫咩啊？呢個 學生潘如峰， 潘如峰啊， 瑜伽個瑜。 嗱，呢位潘如峰咧，嗱、 啊，風嚟個風。 我哋睇張相先啦，睇張佢點樣自己攣自己條喉嚨嚇咁啊！嗱，大家睇到咧文字啊，自己 右手就攣自己條頸 脖子啊，然後咧就係 暈低啦， 就暈倒了。 係啦，咁 嗱呢條友，嗱呢條友，嗱即係點解話佢喂自己攣自己嗱？當然嗱，咁啊第二日咁嗰啲報紙梗係又搏咪噶啦，佢話喂屌你邊個攣你啊？我哋睇喺張相嗰度睇就睇唔到你邊 攣你喎， 你啊自己攣自己啫喎。佢話唔係啊。你如果用電視望咧，後邊係有人扯我，係有人攣我噶。咁好啦，咁啊再放埋電視俾佢睇。咁啊係的確有個老人家咧，又喺度。 嗰、那個退休嘅外交官嚟。 拉佢嗰件衫。咁但係咧就不至於就係令到佢咧就係瞓低嘅。咁但係咧佢自己就即係嗱，因為點解咧？佢喺之前嘅一日咧，即係五月三號咧，佢喺一個即係某一個群組裏邊咧，就曾經有留過一段説話。佢話聽日咧一定要俾人哋動手。否則我就攞唔到獎金嘅， 年終獎金咩？即係係中間個鐘，即係獎金咧，可能年尾一次，就係、是、年終即係六七月一次。 啊，咁即係話咧， 喺公司都有咁嘅。 喺台灣就端午獎金。 係咁，即係話咧，佢其實佢都係想撩到人哋咧揼柒佢。咁然後咧，佢就炸地碌低。咁一個咁嘅演技咧，就攞揾阿霞姨攞飯盒噶啦嘛，係嘛？屌你咁點知係冇人揼柒佢冚家產？ 同埋佢咧， 咁我點攞飯盒咧？ 嗱，佢咧就都成嗰半嘅，即係有人係同佢拉扯啦。咁點知咧，佢反應慢咗。咁後邊拉扯佢嗱，大家睇佢後邊嗰個有一個阿伯咧，其實有拉扯佢嘅，但係咧嗰阿伯咧放咗手三秒鐘，佢先至咧就自己攣自己。啊、 其实个阿伯一拉佢，佢即刻瞓低，嗱 就冇就此啦， 咁就可以教好多人啦。屌你老咩，佢根本就系拉佢，佢又唔捻瞓，然后佢自己捻自己条颈，而家瞓捻低咗。咁、啊、然后之前又俾人发现留言咗一段嘢咧，佢攞如果佢唔捻瞓低咧，佢攞唔捻到年终奖金，咁扑街。 咁咧就喺依件事情里面咧，咁啊就自由时报咧就写到啦，就话追打就系去俾 挺管人士打， 追打即系。就算係醒咗之後咧，都繼續追打喎。咁但係成條片咧，即係大家知啊，現代嚟講咧，大家人人都係記者嚟噶嘛，人人都手機嚟噶嘛。咁由頭至尾影落咧，就係自己攣低， 跟住一個隔幾秒冇人理佢，自己死死地起翻身，跟住咧 佢報警喎、 啊，啊未報警嘅，跟住咧就 走去報警， 未去事後先去，跟住咧仲去咧就係好輕挑咁去挑逗人哋啊，唔係挑人啊，係挑逗人哋，係啦， 仲要繼續去挑機， 係啦， 即係總之最後啊報警啦，係咪啊？咁、又話驗傷又話成啦， 咁但係驗傷報告咧就去胸口事又成咁樣，就係同佢所講俾人攣頸話，喂大佬。你鏈頸點解你個傷喺一個胸口度啊？咁樣有啲人講啦，後面阿伯咧就有啲武林高手嚟嘅，即係打到內傷，即係鏈頸咧就打到胸口傷。 啊嗱，呢啲咧只不過即係一般就係共匪又好啦，綠賊都好啦，都係將用呢啲嘢 spin 咗咧、 啊， 將成個故事咧就 spin 咗去即係打人，即係啲即係。 咁但係咧就喺個留言就講啦，其實咧即係唔止打到去胸口傷嘅，打到腦都傷埋嘅，所以打到腦殘嘅而家。 其實最重要就係即係成個。即係呢個所謂綠營政府咧，要搞呢壇嘢咧，最希望咧就係換咗管仲文，因為大家認定佢咧係一個男嘅，佢哋想提拔一個咧係親綠嘅人咧上當呢個校長。 嗱，咁喺之前我提過，即係其實講過，其實咧喺我的觀察裏面咧，咁就係 anyone but KMT， 你邊個都可以上，就總之你國民黨特別。你國民黨前朝官員不可以上，譬如關怡華依啲，總之你前朝官員咧，你翻去學校裏面做教授一定不可以嚇，咁、所以你做教授都不可以，你仲翻去做校長更加不可以啦。 好，咁啊嗱呢度講完啦， 呢度嗱我 有少意見， 我都有意見，因為呢啲咁嘅伎倆咧，呢啲咁嘅伎倆咧，即係香港示威場經常出現。 啊！即系前兩年盧寵茂咪咁咯，屌、你乜腳軟瞓低，跟住話人哋揼親佢啊嘛， 係咪先？啱唔啱？嗱，香港嘅男 張嘅人係咩啊？ 嗱，香港嘅男人都有咁嘅情況出現過嘅喎。OK， 咁啊，事完喺舊年咧，即係都有一個即係嚟到挺唔嘅一個場合裏邊咧，都有少少插曲噶，少少嘅衝突摩擦，係嘛？咁又話打人，又話呢個成，咁啊，在座咧都有啲人咧。就啊報警啊啊有咩事要將件事鬧大嗱呢啲人咧即係無處不在嘅，無處不在嘅咁啊更加咧出現喺我哋即係香港嘅 KMT 嘅一個陣營裏邊咧都有呢一類咁嘅人嘅、，OK 咁啊嗱呢兩日咧喺個 Facebook 上邊咧我哋都出咗兩個 post 啊阿謝哥又出我又出啦咁啊事完咧都即係因為咧我哋。總之部嘅主委咧，咁啊隨住呢個民主思路，咁啊 湯家華 啊湯家華就往訪呢個北京，咁啊其實呢啲往訪北京好少嘅一件事啦，係咪先？大家都知道呢個民主思路同埋另一個組織新思維呢兩個咧就被香港嘅傳媒界定咧就係親共組織嚟嘅。咁、你作為嗱，當然我哋。陳主委大家都認識啦，係嘛？咁佢咧亦都即係相當多功績喺香港嚟講。咁、教育界又有，宗教界又有，咁啊 太平紳士添啊！ 太平紳士係嘛？即係、遊走好多方面。咁唔緊要噶，我覺得即係有能力嘅人，佢能夠做多啲工作，能夠幫助 KMT 喺香港嘅一啲嘅發展或者一啲嘅有啲助力，喺發揮佢嘅影響力。其實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但係好即係大佬，你要恰如其分先得噶嘛，啱啱先係嘛？咁啊，明知道呢啲往訪北京呢啲咧，都係統戰嘅行為嚟。咁你作為領與理事，咁你可以咁多頂帽，咁你可以唔去都得噶嘛？係嘛？咁佢上次去咗之後咧，就引起香港好多即係南營嘅朋友投不滿啦、投訴啦咁。咁啊，亦都。即係責成小弟咧，即係呢啲朋友咧，就責成小弟咧，就巨行就向呢個總支部投訴。咁啊，列舉翻佢過往幾樣嘅不是啦。咁啊，包括佢喺競選期間，競選呢個主委期間咧，亦都承諾過話：，我哋唔會參加嗱書面承諾啊。咁啊，我唔會參加人民政黨咁。咁啊，第二點咧就係話佢喺嗰次上次佢培植學校。歡迎呢啲奧運選手嘅時候，咁啊手持五星旗，壯甚興奮，咁啊喺度揮舞嘅時候咧，都即係受到好多人嚟嘅批評。咁啊呢啲嘢咧，就一定係即係你咁樣做，就一定係俾人哋插翻出嚟數你噶啦，咁係咪先？咁其實呢啲好簡單嘅事嚟啫，你解釋一下，俾機會你再解釋一次， 解釋得恰當，咁咪 OK 咯。咁但係咧，好可惜咧，就即係佢身邊佢自己嘅回應又差，佢自己失佢嗰啲打手係咪叫打手啊？佢啲即係試圖有啲人試圖幫佢去護航，但係呢個所謂護航就唔係幫佢解話，係想排斥，唔想將呢份文件就上去討論，係嘛？喺開會討論嘅期間咧，佢仲講到話呢個叫做親共案。喂，我哋寫嗰份文件就話佢嗰個行為親共，但係咧嗰份文件咧就話譴責佢有呢啲咁嘅行為咧，上述嘅行為咧就有親共，咁啊應予譴責咁樣。咁你又話親共案咪親共案咯，係嘛？咁但係咧我哋就話即係譴責就 OK 啦咁。咁有啲人就話喂譴責要三分二，喂大佬你都份文件啊討論應唔應該譴責佢啊嘛，大佬啊！个文件通过咗谴责你先三分二都未迟啊，系嘛？咁好啦，讲翻转头咧就话嗰、那个解释，那个解释就系话，喂，系啊，我选举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书面承诺过，我唔参加任何政党啦。不过我筹组呢两个政党嘅时候，嗱政团唔系政党，佢一直否认唔系政党。筹组嘅时间我有报备喎、啊，咁你报备边个知啫？系嘛？你报备。报备的意思是什么？张三兄报备的意思 知会啦， 知会而已嘛，你知会给我听，我知会给你，知会给你听，你知会了给我听之后你都会去做的嘛，我不可以禁止你的嘛，是吧？即是你这一点呢，你就令到人家质疑呢你那个承诺，你那个信誉是不是即是信守的承诺，是不是？即是你不信守这个承诺的时候呢，就你的名誉是会破产的、OK? 但是他就不解释，只能够解释，他就是说喂我有振振有词，我有报备的，那你就报备给谁知道的，还有你报备是代表了什么东西，是吧？是，如果你承认就说是啊，我当时我参选的时候我确实是有讲过我不参与任何政党，不过那么受到即是人家的赏识，那我就去参加這個組織這些政團都是為香港為什麼成，喂都很容易解釋而已，但你振振有詞，喂你直氣壯，我有報備，有報備不等於你可以做到這些事情，你的身份場合不適合嘛，是吧？更固之然就是舉這個五星旗的時候，我也都有，我和謝公都有跟他解過話，都有解過話，喂屌你這些民政局的時候，當時呢將這些學校的活動、是吧擺定了在你張凳子上，你一坐下去你就必然要揸起的了，喂大佬啊，你醒目一點的，你揸住不動都可以的嘛，是不是？或者更加醒目的，我不出席這些場合都可以的嘛，不是你不一定你出席這些場合那個活動才會進行的嘛，你不在那個活動都是會進行的，它都是這樣歌舞升平的，對不對？你作為今天作為港澳總支部那個主委的身份，恰不恰當去揸這支旗，那這個是一個問題嘛。至於去到說喂跟你個民主思路上去、哎、我以民主思路的理事身份去、這個什麼鬼不知道你是民主思路理事的身份去嗎？但是讲嚟讲去一样嘢，就系话你系港澳总支部嘅头头嚟噶嘛，下边嗰班基层党员就日日喺度反共，日日就绕 Q 共产党，你就走去同佢黐埋身喺度接受呢个统治，系嘛？咁你成何体统啫？即系人哋就不满你系咁样啊嘛，啱唔啱？咁你系咪适合继续当呢、這个？总支部主委呢，咁係咪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呢个所谓民主社会里面都係讲举手嘅。咁咪会里面个人举手嘅人数係黐你多嘅，咁就谴责唔成㗎啦。係咪即係我交代返呢句说话呢，交代呢件事呢，即係话俾啲朋友听，小弟有做咗功课嘅。係咪做咗功课之后呢，但係无奈呢就係、是我哋总支部里面咧，嗰啲姑息嘅人咧就太多啦，咁啊真系冇办法。更加亦都有人讲到咧，就系话咧，喂，台北两个先由而家啲主席都争住上去北京啦，嗰啲地方党部都去上面交流啦，北方交流啦，咁我亦都即系 Facebook 我亦都咁講過。就住呢個兩個問題咧，我亦都請教過前任嘅台北嘅一啲高層嘅人士，咁人哋解釋得好清楚。主席上去，地方黨部上去互相交流，佢哋負有政治嘅任務，負有政治嘅目的。中國國民黨，我重申，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仍然係處於一個敵對政黨嘅階段。佢哋上去交流係有佢哋政治目的，有政治嘅呢個咩嘢？事前均經過詳細討論、報備，事前事後翻嚟咧，佢哋都有詳細嘅報告。咁你哋香港話要上去大陸訪問，接受呢個邀請。喂，你哋香港有啲咩政治嘅任務要即係要上去呢個訪問呢？係咪？同埋呢，你哋上去訪問會唔會影響到國民黨嘅政策呢？係咪？咁呢啲係好重要㗎嘛。咁所以你話香港嘅政黨 KMT 嘅朋友聽住，或者係即係你我仔戰專家都可以大家批評一下，係咪？有咩咁值得上去探訪？你個人上去做生意去旅遊，我絕對贊成，絕對可以。呢個係我哋嘅故國故土，係嘛？咁你去旅遊去玩就幾萬啫。但如果你作為帶住呢一個官方嘅身份 ，KMT 喺香港某某分部某某咩嘅身份上去拜訪嘅話，唔係統戰係乜嘢啫？你接受人家嘅統戰所作何為？有啲咩目的達到翻嚟先？系嘛？所以咧呢样嘢咧，我要同大家咧，即系交代翻，我哋曾经做过呢啲。 宋主委苏罗啊，仲话我俾足时间佢，但系屌你，我惊唔够时间俾佢讲啊！好啦，我哋下次翻嚟再补充下。